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第三節大香港早晨，今天是6月16號星期二，大家應該都在上工的了。哇，我剛才走走出去去廁所熱到撲街。 是啊，今早天朗氣清，我都想提一提大家，今天真的好熱。 我想收回，不要講粗言穢語，收不到，因為真的好熱。好熱已經死了，我正在做事添，那就吃緊，大家小心啦，補充多些水分啦，這樣。那要再講一次，其實呢今集黐咗線嘅，今集我哋第四節咧就會俾大家點播嘅。咁大家想講咩題目咧，就可以一口點播嘅咁樣。咁我都暫時收到一啲咧，我哋都研究咗一輪，都唔知道有咩好講。咁可能我哋自己質地嘅問題啦。咁大家都繼續點播，睇下有啲咩想聽、想講、想知咧。咁就試下我哋可唔可以講到啦？咁樣咁就係咁啦。咁咧呢一節講咩咧？就係講個 gap 嘅。你讲啦， 咁其实咧讲紧系啲咩咧？讲紧就系、是、青协啊，咁佢就推出咗有一个计划咧，咁就系俾翻啲年青人可以攞一年所谓嘅 gap year 啦，咁可能中文就用休学年啦。咁呢一个概念咧，咁就系咧就唔同传统嘅 gap year 嘅。咁佢咧今次呢个概念咧就系、是、大家可以休学一年。咁佢哋就有一个青年就业计划咧，咁就俾呢一班想停一停唔读书住嘅中学生有一个选择，咁可以有社工嘅辅导底下咧，咁可以去出去试下打阵工先，跟住再考虑佢哋嘅前途，到底佢哋系要翻嚟继续读书啊，定系真正咁样去投身社会咧咁样嘅。 咁你讲到话同传统嗰啲 gap year 唔同，咁其实有乜分别咧？ 系啦，咁其实一般香港咧，其实就唔盛行嘅，咁但系我睇翻美国啊， 应该香港就好少人试到 gap year 呢样嘢。 系啦，咁睇翻美国啊、英国啊嗰啲咧，其实就多啲機會可以用到 gap year 嘅，咁 gap year 咧多數咧就會係入大學之前嗰一年，咁佢哋咧就會可能會 join peace force 啦，或者佢哋會去外國交流啦，做啲 咩 peace force 啊？ 其實是 維和部隊、啊、 一些維護，即是怎麼說呢，其實你可以理解為是一些義工隊來的，他們就會派駐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會做義教啦，幫人家重新起分一些災後的樓啦，即是做一些叫做義工的行動，但是就可能會去下第二些國家這樣的。 即是他那個 gap year 就是讀完中學之後、再在你讀大學之前有一年就空出來去做一些事，可能就說去做某一些義工，可 唔可以咁講？可以嘅。咁其實有幾種嘅。咁有一班咧就可能會去做去外國嗰度做義工啦。咁而我中學嗰一年咧，咁其實學校咧而家咪好興會有一啲鬼仔啊，有啲外國人咧會走嚟做 teaching assistant 啊，會做英文嗰啲咩 NET teacher 啊。咁佢就會去教 native speaker 嘅。 係啦，咁佢哋就會可能同你喺圖書館啊傾下偈啊，即係 encourage 你講多啲英文啦、啊、咁樣。咁嗰一但是那而那一班很多時候其實他們就是讀完英國的 Form 7、啊、樣或者讀完 Grade 12、啊哦樣哦、他們就會可以拿一年 gap year 那就會 走出去咯， 即是去試下做一些不是讀書的事，跟住之後再回去繼續他們升學的旅程啦。 是啦， 他先說 Peace Corps、啊、 哦 Peace Corps 不好意思啊，那他美國人嘛，美國人那他熟一點的。 哦，這個是美國發音來的。你那個是什麼？ 我不是因為 文萊那邊 哦，其實我是在 Wiki 那裡抄到 的。哦，你 Wiki 那邊的、哦、他是 American 的， 他直接是自己經歷的。 是嗎？他自己 gap 的嗎？ 不是，因為其實沒 有你 gap 的嗎？ 他你做乜嘢？你咁 样 講 出 嚟都唔會配合你嘅。 俾支 咪 佢。 係啦，咁佢另外佢哋會係咯，咁佢哋就會 參與好多唔同嘅事，咁就唔一定要係工作嘅，咁可能佢哋要去流浪三個月、半年、一年，跟住先至再開始。咁其實係俾佢哋重新找尋自我同埋開拓眼界嘅一個年、哦。 即係其實呢個 gap year 其實佢哋自己做乜都得嘅。 佢哋自己基本上做乜都得嘅。 哦，即係純粹就係叫遲一年先讀大學啫。係 啦，咁但係咁就當然 佢淡仔將所有嘢都淡化，即係遲一年化咋？ 唔係，咁其實遲一年讀點？为什么香港会少呢？讲的也是因为香港的大学 不容易批给你去迟一年读。 为什么要他批呢？因为你是自己选择不去读的嘛。 不是自己选择 不去读。不是，那我要回来有书读的嘛，大佬啊，谭生，那我问题是没有书读嘛，你明白吗？ 你放弃了学位就没有了嘛。 是啊，那就当你现在 Jupiter 派了位了，那你说了我是他派位给你，就告诉你可能是15-16年度要 intake，你一定要去回学的了，那你不回学就当你不要个学位这样的。那但是外国呢，那你就可以交封信回去，就说啊我多谢你个学位，咁但係我想迟一年先返，因为我要去 gap year， 咁我就准备做呢啲嘢，咁你就批俾我啦，咁我下年就会再返嚟㗎啦，咁我就会预留呢一啲学位出嚟嘅。 我想问係都要得，即係喺外国啦，我哋先讲外国嘅 gap year 先啦，咁係都要得到校方嘅批准嘅，係咪 要通知校方？ 其实係通知同通知要求係两嘢喎。 通知校方， 通知嗱，我就 即係佢个程度当然係 我呢个学生会迟到嘅，迟一年咁样，咁就可以嘅，系咪先？ 系啦， 即系就唔使话得到佢批准，即系校方啊、校长写封信啊。好，我知道啦，可以，我批准 approve 你先至去休学。否则，如果你我冇 approve 到你，跟住可能系行政上原因，或者佢真系唔俾，点知你就下年就攞住个 James Bond 嘅背囊揈下揈下咁样 走翻嚟， 走嚟喺度唱住 Christina Aguilera 咁样，系啦，跟住就话诶、哎，我要翻学做 Eon One 啊，咁样我哋翻学啦。咁 好意思， 咁就可能会唔就唔使系咪只需要inform學校就得， 要睇係邊一間學校嘅，唔係間間學校都 咁 放，咁就你就再下年再排隊啦。咁係啦，咁但係即係唔係間間學校都係同一個方法嘅，咁你就自己睇 regulation 啦。你要去玩你就唔好咁懶啦。 哦，你有呢個道理嗱，即係話傳統嘅 gap year 嚟講，即係外國，我又真係唔識，我真係唔知。呢啲喺歐洲嘢多定美國嘢嚟嘅呢啲嘢？ 其實歐美嘢， 歐美嘢嚟嘅咁樣，咁就都好興咧，就讀完個中學咧，就放個長啲嘅假期，咁就唔讀大學住，咁咧之前咧就做下自己嘢先咁樣。咁嗱，譬如香港呢個主力係講同就業有關，但喺外即係譬如你頭先講歐西嗰方面咧，就主力唔係做嘢，即係譬如去玩啊，譬如叫咩尋找自我啊，即係玩啦、啊。 咁人生是其實係應該有時間係專心去玩。 但係有冇人啊？譬如咁講，有冇歐西嗰方面又興唔興話？咁、哎、我打一年工先咁樣。嘗試一下出嚟人浮於事一下咁樣呢？ 哦，有㗎，其實佢哋可能會佢哋亦都可以選擇可能去做 intern， 去一啲公司度做下嘢先。 咁都係 intern 啦、 啊。咁你當然可以自己揾工嘅，我相信。 我唔知喎， 但係我接觸即係我聽得多嘅都係可能係做 intern 或者去 NGO 度打工啊，做下啲自己 passion 嘅嘢咯，好、哦、有熱誠啊，一定要去改變世界嘅，咁咪攞嗰年去試下改唔改變到咯。 改變唔到翻去讀書啦。啊，呢、這個世界都係 再裝備自己啫。 哦，咁樣嗱，咁但係咧，香港呢個咧就可以話就引用咗其形，就唔知道有冇其實喺度啦。這個呢就主力就不是給大畢業生，即、就是升大前的，就是講一些、中學生、16歲以上，即、就是講講中三、中四、中五、中六這班呢，就你什麼原因都好啦，不要理啦，總之他就想試一下不讀書一年，但是呢他這個計劃呢，即、就是青協這個計劃呢，就一定要做事的。這個呢是一個有怎麼說呢，其實又不可以說沒什麼自由度的，其實就是一個很導向式的一個計劃來的，即是有社工啦，這樣 有社工啦，有商業贊助啦， 簡單來說叫蹦住你啦，就在這一年都要蹦住你呢，就在過這一年的，即是譬如你讀下中三中四不讀了這樣，就試下做一年的啦，那又有事做的、哦、即是我一開始見到的計劃不是的話，你現在中三中四出來找到事做這樣，那有的，那 嗱，我估啦，以 Angel 嘅思考模式啦，就係其實佢有一堆 vacancy 喺手嘅，有一堆職位喺手，咁應該係同啲公司合作傾好咗。嗱，我有班青年人會唔讀書一年試下出嚟做嘢咁樣，咁啊做一年睇下點咁樣，咁就又咁講啦。我而家又咁諗，咁即係話呢點講好咧？佢喺個報章，不論明報、東方，今日份份報紙都有講呢個計劃㗎啦。咁、因為青協搞㗎嘛，咁啊梗係報啦，政府嘢係咪？即係佢唔係政府嚇 friend 啦，你明啦。咁咧就有提到好有目的。去有呢個計劃，就係話可能見到好多仔喺學業上唔順利，或者個壓力好大，覺得可能會覺得做嘢會比讀書更加好嘅一群去嘗試去做嘢，其實就係等你試下做嘢有幾辛苦。跟住 完之後就發覺，其實讀書好啲 喎。係啊，因為其實得意㗎，佢入面啲 case study 咧，即係佢有幾個 case 咁講咗出嚟，就話啊，有啲呢啲上年參與過嘅，咁會係點咧？咁多數其實佢哋做完嘢咧，都係話哇，原來揾錢真係好辛苦㗎，等我翻去讀書先咁樣咯。 咁樣嘅 係啊，咁佢其實係咯，另外佢啲 case 都係咁樣。 佢咩工嚟嘅咧？ 有嘅，佢有話可能會係去下咖啡店打工啊，咁其實都會係一啲叫做分拉啲或者。冇咁需要你用太多腦或者去做好多 operation 嘅嘢，咁都係即係你暑期工可以揾到啦，前線嘅工作咯。 咁樣咁就佢有啲例子啦，即係譬如講到即係幾個例子，即係總之有啲又即係佢揀咗幾個例子，有啲讀唔成書又有啲讀得成，不過咧就覺得壓力頂唔緊個壓力，之後仲有啲抑鬱嘅情況咁樣，咁之後就不如去嘗試做一年嘢啦。嗱，咁呢個休學咧係一定係做嘢喎，即係呢、這個即係喺青協嘅眼中咧，你一係讀書，一係做嘢。就冇第二樣 嘅，你人生冇其他嘅， 你我就唔可以去旅行啊，唔可以尋找自我啊， 唔可以見識世界嘅， 可以做義工啊，係啦，即係總之我 要揾錢嘅， 係啦，揾錢就會痛。 其實就係等佢經歷打工嘅辛苦，之後翻返去讀書。嗱，呢個唔係一定係咁，因為有啲覺得啊，原來打工嘅生活都係啱自己多啲嘅，咁我就揀去唔讀書啦咁樣。咁如嗱呢個當然啦，你話呢個計劃好唔好？我在於我嚟講，在於我自己都係一個社工嚟。我會很強調兩件事，第一就是究竟這一年裏面那個社工所謂的社工輔導是怎樣呢，你本身那一個的輔導背後價值觀是什麼呢，給不給到案主即是這個中學生那個自由度啊，或者他自決那個的闊度得夠不夠大呢，還是其實你任何時候都是導引回啊，你看打工多辛苦，你看又要被人罵，跟著你又聽不明白那個賣咖啡那個說什麼好的 我明白，我真的試過去嗌咖啡，跟住嗰個人聽唔明，搞到我要喺度讀， 因為你用佢嗰把聲嗌係咪？ 少少啦。 即係如果係咁樣啦，即係等佢令到如果唔係咁嘅，我覺得呢個計劃都不失為過。不過另一方面，咁我又咁講喎，佢而家名額四廿個啫。咁但係如果係咁，其實如果呢個可以俾人休學去做下嘢，即係不論係了解下打工的環境，或者試下自己原來是適合打工不讀書，其實應該全港推行的，即是應該學校是只需要在行政上做一些功夫，你 inform 家學校就校長單聲，不到下年再回來你給我位置，如果做到的那何樂而不為，大家都是這樣，大家可能都有一年或者兩年 去有這樣的機會，之後我可以保留學位，或者大學都可以去defer， 那又不失為一個好事。如果他本身沒有一個很大的前設，就話俾啲好辛苦嘅工啊，或者即係好導引你去辛苦，或者喂呢啲工我夾定㗎啦。坦白講，你無端端你得一年時間，16歲中三讀得成績唔好，出嚟揾工我揾一年啦。你都唔好話做幾耐啦，揾嗰下都辛苦啦。出嚟做咗辛苦，我揾工辛苦啲咁樣，揾唔到啊嘛咁樣咁。咁呢種夾定，咁會唔會即係我又會擔心，即係老細會唔會又專登 harsh 啲啊？專登又好似黃楊達咁惡啊？咁樣咁都係讀書 好難嘅， 咁讀書傻啦！你都係見識少，即係我頂得順係因為我遇過比黃楊達更離譜嘅湯太多啦。我以前啲老師咪咁咯，即係依人啲老而家啲老師咯，咪又係咁樣。不過而家你嗰啲冇咁惡㗎真，所以而家係咯，真係碎咗，嗰個炒咗啫嘛。咁係 啦，系啦，所以都系要经历一下咁嘅训练嘅。呢个我自己睇法，其实你话点讲嗱？首先，based on 呢个咁嘅计划，系抄我个 gap year，抄唔晒啦，亦都其实甚至唔系抄添，只不过攞个名翻嚟，不如你可以停一年。咁嘅构思都未有大壞，因為喂學校肯額頭，我覺得已經很好。當然我梗係希望所有學校都可以咁樣額頭。喂，講真，學校都係攞資助啫嘛，即係你咪停一年，咪停一年資助，翻嚟俾翻學位，你學位褪出褪入啫，加減啫。如果大家喺行政上做得好嘅，我覺得呢個都不失為一個可以喺即係可以認識一下個世界嘅方法。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喺呢個計劃之下，你俾個學生出去認識個世界，那個世界都係人工嘅，即係那個工又做起好俾。你又同嗰边老细夹好啊， 系啊， 即系成个就业辅导计划嚟。 因为佢而家其实佢个 program 佢 真人 show 咁， 系啊，佢有少少似呢一样嘢。点解咧？其实因为佢系有同商业机构去做 partnering， 咁佢嗰度商业机构其实系即系点讲咧？我自己有种感觉就系、是，呢一班商业机构又走出嚟做下 PR 啫，咁我当我系其中一种 program， 我走出嚟啊，我帮下细路仔咁样，即系我又点讲咧？因为我始终都唔认。同唔讀書就一定要去打工呢一個諗法咯， 可以做老細噶嘛？ 唔 係，可以俾人包噶嘛？可以， 唔係咁，但係因為好老實講，我亦都覺得佢即係點講咧？有啲時候小朋友係要你要夾硬俾一啲資料啊，俾一啲學習啊，或者捉住佢哋隻手一齊哦，你要打工，你要做嘢，你要俾一啲咁樣嘅壓力落去佢度，佢先至會肯去進步。因為人係懶噶嘛，冇人會生出就想進步噶嘛。咁有得懶，咁梗係懶噶。咁我覺得佢有佢適合嘅人，但係唔係人人都啱用咯。呢一樣嘢 又走翻， 係啦。我覺得因為佢而家咧好多時去參與嘅咧，咁講緊都係可能係一啲叫做 Band One 學校嘅學生嚟噶。佢呢啲位咧，或者之前嗰年去參與過嘅，都係一啲 Band One 學校嘅學生。咁當你哋即係一切需要某一種特性嘅人先入到 Band One 嘅學校噶嘛？首先第一樣嘢，你唔係懶個鬼，你都可以入去噶嘛？咁如果呢一班人覺得，自己想去尋找自己的將來的話，咁我又覺得呢一班人其實唔一定要去需要去打工嘅喎，純粹係個行政上係咪可以配套得好啲，令到佢哋自己可以走出去尋找多啲嘢嘅啫喎。 呢個睇佢計劃之後，即係佢點樣寫啊，點樣去善用。但我係覺得可以嘅話，你咪唔使有呢個計劃咯，只需要喺學校校方嗰方面做到一啲嘅 程序，即係學校本身就可以破壞到呢個。 等於你話歐美嘅 gap year， 其實你唔發現有個 NGO 有個社工幫住噶，其實只需要學校覺得 OK， 你咪自己做你中意去做嘅嘢咯，咁樣。咁當然啦，你可能會好多人會覺得另一方面睇，其實學生都未必知道，即係小朋友青年咁樣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咁嗰年又用咗，咁你俾咗佢先咯，你咪俾咗佢睇佢係點樣咯。有時人係要去某個年紀先至開竅，先知自己想點。有時可能我又會覺得你十五六岁，你都未知前路想点。 我就要揀科啦，我就要揀文科定商科啦。 嗱，當然咧，你阿 Emma 講呢樣同嗰一年未必關係啦，但係呢個係個自由選擇嗰樣嘢啦。探咗陣間閃，因為有人入嚟。咁另一樣嘢，其實阿 Emma 講得啱啊。香港，其實你十六歲就要決定你係讀文科理科咧， 其實就已經決定將來， 已經決定咗你之後嗰個 life。嗱，當然你可以轉啦，其實，但係呢個就講緊係動力啊，你嗰自覺啊，嗰個力量有幾大啦，即係譬如我嘅太太係 year one 先轉翻讀理科嘅，先突然間讀翻 A math 啊微積分嘅，咁又唔係唔得噶。 但係個麻煩點係你喺香港，其實你要去轉 major 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噶嘛。 呢個係個制度令到你好夾緊咯，因為係一個好香港成個教育制度變成一個好巨型嘅一個職業訓練場所啦。對嗱，亦都唔係唔啱，即係教育就係咁樣，教育就係一個配合社會嘅發展啦，跟住你去安插你唔同人才嘅訓練嘅地方，咁但係你另一方面你都有品德啊、博雅啊其他嘅教育培育，但係可惜香港 欠缺得很緊要，香港，香港在整 個教育實在太功利得太緊要了，樣變成有沒有一個多些的自由度去選擇。譬如我自己那個 gap year， 其實 我自己都有考慮的，但我很可惜就很快放棄了。其實我覺得人怎麼都好，出來做這前線工作，我覺得是我很希望每個人都需要的， 是 最好不好就是你一畢業就已經做了一份比較疏乾的工作，即是可能你就 要我這些了， 你話譬如係啦，即係譬如你讀咗某個專業，你大學你就去做咗嗰一份嘅專業，即係譚仔音樂啊。譬如有啲去 我讀 marketing 嘅，我走出嚟我就啊邊度請 marketing 我就走去 做 啦。 marketing 跟住可能係做啲比較專業啲嘅工啊，可能你係醫生啊，你係建築師啊咁。但係啊，你香港大即係大把啲服務性行業嘅機會啦，其實。即係趁後殺龍，我呢個年紀又難啲出嚟嚇咁樣噶啦。喂，我譬如我屋企人都建議嘅，喂，最好你畢業啊，唔好做翻你嗰本行先啦。不論社福又好，新聞又好，喂，做下第二啲，你人生真係冇幾可做噶咯喎。即係除咗你做暑期工，但係暑期工又唔係嗰樣嘢，因為你唉短期做完就算， 都係過零兩個月， 過零兩個月啊，吃緊啲又算，中意唔撈唔撈。喂，你撈翻半年 waiter 又好，做下看更又好，撈半年做賣保險啊，喂。投身啊，喺個最前線俾人磨嘅日子啊，即係你都見識下世界啊，堅定下心智啊，咁都係機會咯、啊。即係就算香港冇呢個咁嘅 gap year 呢個咁行政嘅措施，喂，自己我都幾建議自己可以提供俾自己一個時間啦、啊，三五七個月去接觸下其他嘅工作啊，不論義工又好，一啲前線嘅工作又好，我建議可以搞嘅，即係見識下又冇壞嘅，去認識下，或者你自己點樣去尋找自我啊？可以嘅話，咪俾個時間自己咯。當然啦，個前提就係你唔趕住養家啦，你又唔趕住還慣窿啦，咁樣咁呢個就哎呀，呢個就冇辦法啦。呢個即係個世界綁得你好緊啊。咁但係呢個我就會覺得可以認識到個世界都係好事嚟嘅咁樣。咁但係你哋本身你有冇俾 gap year 自己 M I J？ 我冇。 而家就係啦。 我諗住係。 做少拉嘅生活 ，gap 人生 ，gap 人呢啲嘢真係見對我嚟講係見識啊！我只可以講， 照下鏡先嚇。 即係你諗下，做大香港最常發住一班咁好嘅夥伴，係咪先？唉，簡直係見識唔少啊！咁樣嗱，再講一次啦，我哋第四節係你哋點播嘅題目係咩嘅？我收集咗一堆，但我見到都係哇，係睇下真係要點算，我哋再要研究一下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睇下第四節講咩啦。